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6集。姐，你想考哪个学校？陆兆颖摆弄电脑的时候，秦冉看了电脑页面，上面是一堆数据，不是坏了，是被人攻击。攻击手法很高明，不是内力行家看不出来。有人正在破解他们的电脑夺取数据，显然陈俊电脑防火墙是请人专门设计过的，对方破解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去找徐校长耽误的时间太多，还不一定能找对人。陆兆颖风风火火地抱着电脑就往外走，连摆在桌子上的菜都没有来得及吃。秦冉想了想，憋住口中的话，倒是程俊不紧不慢地挽了袖子坐下来吃饭，眉眼舒漫，十分有礼貌地询问秦冉：“ 一起吗？”“ 嗯。”秦冉摇头，心里藏着事儿。他一边穿上外套，一边往外走，挺出神的。他身后，程俊看了他一眼，眉头微蹙，手上慢条斯理地挑开鱼刺。刚出校一事，秦冉兜里的手机就响了，是小姨，她声音带着笑意，显然挺高兴的。 冉冉，今天晚上你妈跟你妹妹来我家吃饭，你也过来吧。 行，我晚上过来，可能会晚点，你们先吃，不用等我。 秦冉回了一句，拿好手机，转了脚步往寝室走。陆兆颖找徐校长可能来不及，他这么急，徐校长一开始找的人可能只是对电脑有研究的，等意识到电脑被攻击了，里面的资料已经被泄露了。秦冉不是个多管闲事的人，只是想想程俊下的单。他回到寝室，寝室里没有人，他拿出电脑，坐在桌子前，手搭在键盘上，开机。电脑桌面依旧很干净，不过今天不是满目的沙漠，而是一片汪洋大海，还是没有其他图标。陈俊的电脑链接的是校医室私网，找出 IP 很容易，电脑半个屏幕都是跳动的字符，掺杂着一大堆零跟一，速度跳得很快。一般情况下，这种高速运转，即便是高配的电脑也会缓慢致死。但他的电脑丝毫不显晦涩，依旧跳得很快。寝室楼一直有关门、开门、说话的声音，很吵。 明月，你等等我，我回去拿盒牛奶。 寝室外，林思然为了不让潘明月久等，小跑到寝室。寝室的门半掩着，他一推就推开了，惊讶道：“ 秦冉，你怎么在寝室啊？” 潘明月就在林思然身后，听到声音，他朝秦冉的方向看过去。秦冉其实弄得差不多了，有人进来的时候，他面不改色地切了游戏画面。林思然在桌子上拿出了三盒牛奶，给秦冉一盒，潘明月一盒，凑过头来说：“ 哎，冉冉，你也玩这个？我们班好多人玩。去年乔生还翘课去网吧看那个什么联赛，被老高罚扫了一个星期的厕所。” 老高就是他们的班主任高阳。秦冉嗯了一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，他手上动作很快，走位犀利。林思然其实不太懂这个游戏，只是看着秦冉，觉得这游戏很简单，哪有班里的人形容的那样上手难呢？潘明月站在一边，他把吸管插进牛奶，小口小口地喝着。 你不是还要去高老师的办公室拿卷子吗？ 他小声问着。林思然立马想起来这件事，蹦起来：“ 啊，差点忘了，那秦冉，我们就先走了。” 他拉着潘明月冲出去，带上了寝室门。秦冉解决完这场游戏，切换了页面，收了尾，然后收回电脑，这才准备去宁威那儿。与此同时，国内的一个小角落， 房间窗帘拉着，里面很黑，只有一台电脑的荧光映在人脸上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。坐在电脑面前的男人络腮胡，微胖，戴着眼镜，轮廓很深，像是混血的。他手上速度很快，啪，电脑忽然间黑屏，房间陷入黑暗。 怎么回事？ 络腮胡身后的男人脸上有一块刀疤，咧嘴的时候像是扭动的蜈蚣，显得残酷。他身材高壮，力气很重，黑暗里眸中寒光毕现。 我的攻击被人拦下了。 络腮胡捋捋自己的胡子，不得其解，刀疤脸凝眉，能拦下他的攻击？ 啊，华盟高层要掺和这件事？ 华盟有自己的标志，这件事儿不是华盟。 络腮胡摇头，刀疤脸不耐烦地说道： 不是他们，那能是谁啊？ 络腮胡继续摇头。秦闪到宁威家的时候，宁秦秦宇早就到了，菜也摆到了桌子上，他们正在吃饭。看到他来，木南放下碗跟筷子，默不作声地搬了张椅子过来。宁晴等得不耐烦，睨他一眼： 明明是跟你妹妹一起下课，你怎么就来得这么晚呢？ 秦冉将背包挂在椅背上，跟宁威打了一声招呼后坐下，容色淡淡，言简意赅地说道：有事。 宁 晴捏紧了筷子。秦宇连忙给宁晴夹了菜： 妈，您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？姐姐又不是故意的，对吧？ 他侧头看着秦冉，笑得很甜。 妈知道吃。 宁晴笑了，他伸手拿起秦宇的碗，给他盛了一碗汤。 你小姨炖汤很好喝，你试试。 对秦宇，宁晴向来好言好语，语气都不敢说重了。秦宇足够出众，林景轩、林婉还有林奇看重秦宇。因为秦宇，宁晴在林家的地位才得以稳固。宁晴活的就是太明白了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什么才是对自己好的。再者，不说林家，就秦宇现在的发展，以后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 很好喝。 秦宇微笑道，宁晴又给他舀了一勺。 是吧？你小姨厨艺很好。你想喝我再让他炖呢。 他自顾自地跟秦宇说话，正气着也没有理会秦冉。秦宇笑笑，他挑着眉不动声色地看秦冉一眼。秦冉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，也没有说话，慢条斯理地啃着排骨。很小的时候，邻居给他买很多书，秦宇拿他的书，他一阻止，秦宇就大哭。等大人来了，就会变成他抢秦宇的东西，苦口婆心让他让着妹妹，妹妹还小，再多几次，宁晴跟秦汉秋就会对他很不耐烦。邻居一直说他比秦宇聪明，是天才，可秦宇傻吗？不。后来再大一点，他就懂了，会哭的孩子有糖吃。宁威又给秦冉夹了块排骨，坐在宁威身边的穆莹终于找到机会说话： 二表姐，我马上也要去一中了，听我妈说你是重点班的，那你成绩肯定非常好，你要考什么学校啊？ 她呀，想考京大。 秦宇没说话，宁晴开口，语气温和： 她想跟她哥哥考同一个大学。 京大，全国最好的大学，几乎每个高三学生心中向往的学府，云城一年只招收几个学生。穆莹目露羡慕： 二表姐真厉害。 秦宇没有什么胃口，宁威家又小又乱的，东西还脏，除了喝了几口汤，他都没有动筷子。闻言，他偏头看着秦冉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 别都说我呀，我姐姐也是高三。对了，姐，你想考哪个学校呀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